自信满满找工作。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上新桥区，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路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以及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作为华语流行的风向标，榜单自然反映歌坛的某种现象。在我们榜单上呢，除了红火的 OST， 演员跨界当歌手也不在少数。排在本周第三便是小野丽莎和靳东合作的《欢喜》。靳东虽然是中戏表演专业科班出身，和影视剧当中严肃的角色相比，生活当中他不仅仅喜欢机车，还喜欢 rock 摇滚。也有媒体这样开玩笑说，他是被电视剧耽误的歌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演员靳东翻唱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 我快乐就好比蜻蜓要看见绿草的优良，像妈妈轻柔的歌唱，一想到你呀，情不自禁的笑，天上的云，地上的野花，古老的活力都等着一出而爆发，像爸爸重年的奔跑，一想到你呀，人间似天堂，轻一点张开你的心语言，多一点轻一些，收起你的苦与泪，天上的云，地上的野花，古老的活力都等着一出而爆发，像爸爸中年的奔跑，一想到你呀，人间似天堂，有一枚千里的月儿圆，啦啦啦啦啦啦，许下你的心愿，有一枚千里的月儿圆，啦啦啦啦啦，许下你的心愿，有一枚千里的月儿圆，啦啦啦啦啦啦，许下你的心愿，有一枚千里的月儿圆，啦啦啦啦啦啦，许下你的心愿，有一枚千里的月儿圆，啦啦啦啦啦啦，许下你的心愿，有一枚千里的月儿圆。 熄灭无人酒馆，灯火迷和午夜沙滩，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 迷途漫漫何日之返，没有江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 王凯的榜上歌，电影《英雄本色》2018推广曲《往事流弹》，现在流行演员为参演的影视剧配唱 OST， 这样更可以做到歌人合一，宣传效果也自然会更好。不过呢，和专业歌手的作品相比，演员配唱的歌大部分起承转合很简单，是以朗朗上口的作品为主，目的就是好唱好驾驭。接下来这一位是作为周杰伦的小迷弟，同样是演员出身，在高中时期组建乐队并担任主唱，2015年以演员身份出道，刚在影坛站稳脚跟，他便另辟蹊径，以创作歌手的身份进军歌坛，借由歌手身份引起关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方文山作词，他本人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橙色天空》，有请许魏洲。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拨满约会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 的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有些事是否改变，那段的线在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情从我视线，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还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秋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几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对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会让你死守，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失去怀疑、yeah, 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想下雨，从不畏惧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Yeah, 无法控制情绪。 这首歌曲是目前榜单上吴亦凡、赵丽颖对唱的《想你》，这两位也是高流量的影视偶像了。以前当歌手是有门槛的，只有足够优秀才会有人敢签你。在选秀比赛复兴之后，热爱唱歌便会有舞台，再加上 KTV 的盛行，人人唱歌也不再是难事了。难在呢是有合适的作品，比方说吴亦凡为赵丽颖量身打造刚才这首《想你》，就突出了赵丽颖最舒服的音区，听起来也是非常流畅。当然了，想成为歌手，一张完整的专辑是缺一不可的。2012年，当时正当红的杨幂就推出根据她气质打造的这张专辑《亲密关系》，还特别收录陈奕迅为她创作的这首《滴答》。而在稍后，我们还将听到当红小生杨洋所演唱的《就像是 idol》。 静的夜里一想一想，不停对我说悄悄话。 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 新歌二号李玉刚《独孤天下》。 如提笔，轻红提携天下为公。 新歌三号萨顶顶《只是》。 一起去采集天。 新歌四号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新歌五号金贵盛风灯。 情愿这悲欢如刀割刺伤害。 新歌六号刘珂怡暖山。 我把满山的月光送给你当新歌。 新歌七号阿健去纽约。 你在某个咖啡。 新歌八号 BBT 男团赤亮青春。新歌九号黄景瑜红海行动。新歌十号田丹陈诚少一个拥抱。 只不过少个拥抱少一个依靠。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品牌强助力登场即热销，吉利远景 X3 超值5.09万起售，及被动安全实时胎压检测、超静音工程设计，综合油耗仅6.5升，经济安全舒适，触手可及。详询北京各吉利经销商。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本是持续晴朗天气，阳光明媚，气温回升，能见度依然不错，适宜户外活动。仍需提醒您的是，由于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川医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医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东方卫视扶贫公益纪实节目《我们在行动》昨晚播出第二期。首期节目播出之后，公益大使和村民同吃同住，为村民脱贫、自主奔走、实地考察等细节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公益大使最终选定了手工挂面作为刘卓村的脱贫产品。陈荣、孙冕、冯伦、蔡晓峰、凌潇肃几位公益大使投入到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当中。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备受期待的花开中国 CCTV 时代女性盛典今晚7:30在 CCTV3套开播。盛典上，跨次元少年偶像男团易安音乐社成员林默、何洛洛、方祥瑞、迟毅作为表演嘉宾受邀出席，和著名艺术家祖海老师联袂献上歌曲《好运来》献礼节日。本周六晚10点，湖南卫视声音真人秀《声临其境》年度大秀上篇将齐聚赵立新、张铁林、朱亚文、韩雪等八位嘉宾，声音竞演愈加激烈。张铁林多变的声线在美猴王和徐峥之间自如切换，声技实力超群。赵立新精通德、俄、法、西等多门外语，高度还原功夫熊猫，被称作行走的翻译机。朱亚文的声线既能绅士磁性，又能妩媚柔情，声技撩人十足。而韩雪在深情和萌雅之间反转，声音百变，颜值爆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是以榜单为基础，聊一聊那些演而优则唱的歌手们。歌手这个身份成为很多演员的一道加分题，后期呢因为分身乏术，精力有限，很难兼顾到两者都出色。不过呢，下面这一位是为数不多两者做的都比较好的。影视剧当中他塑造了很多鲜活的角色，在音乐当中也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最新单曲，也是中歌榜本周新歌一号，慢慢喜欢你。这个声音来自 Karen Moore 莫文蔚。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 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雨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 替代不了。 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14年前发表的《遗失的美好》。当年一心想当歌手的他，因为瘦弱生性高，被很多公司是拒之门外，好不容易签约了却很无奈，被安排跨界当演员。不过没想到因为出演《海豚湾恋人》拯救了他的演唱事业。以演员的身份为大家所熟知的还有下面这一位小宋佳，其实他是音乐学校科班出身，8岁开始呢学习柳琴，高考还被音乐专业院校录取，偶然在一位学姐建议之下报考上戏，后来改行做演员。不过成名之后当歌手是他不灭的梦想。今天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演而优则唱》，接下来这首《牙齿与爱情》就来自于小宋佳。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的中歌榜。 下午我突然不知所措，不知道我该去做些什么，去补我的牙呢还是通个电话，这个问题一直把我困惑。我最爱的季节秋天已经来到，出门走一走也好，可是我的牙呢还有我的爱人，这些问题让我心 的赤裸裸，倒影形的轮廓，还有谁不怕寂寞，于是接受遇见了某一个人，这不是选择。我还在你的眼中，可是爱不确定了，是不是我们都太习惯了，所以爱被叫 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是演员当中颇为专业的歌手，一位是袁泉所演唱的《拥抱的问号》，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小宋佳所演唱的《牙齿与爱情》。其实袁泉在中戏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名签约歌手，后来经过姚谦的调教，让他歌唱事业是更上一层楼。近十年他的重心更多是放在了影视方面。那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演而优则唱的关晓彤。童星出道的他2015年推出专辑《十八》进军歌坛，接下来这首歌是他去年岁末的一首单曲《灵感与你同行》。 那个零分我自己来打分，不要谁给我意见，别再显不显眼，我的 sense 我自己来表现。 有点夸张，老家伙都被你的背给默默关机投降。 点，小心我的宝典，让你见识另一面。没有什么路线，左眼高冷右眼不断放电，挑战我底线，我一点都不屑。有你的世界，带你有时间。 小东你是谁的分享，还能自来气，上北领高蒙古的代号，生活 girl 带过夸张、 喜欢就别再废话， 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九位，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 第八位，莫文蔚《如初之光》，Let There Be Light。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 第七位，胡夏《念》。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 第六位，张靓颖《红蔷薇》。 你的绽放中的红蔷薇。 第五位，周深《一缕执念》。 你是我的一。 第四位，李玮《光年》。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第三位，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大名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第二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本周冠军曲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敢说，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 分开一定要多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请你把只是偶尔。

如果说刚才这首榜上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拉拉徐佳莹少见的跳起来的感觉，接下来这首同样是收录在专辑心理学当中的到此为止，则是有着拉拉徐佳莹特有的安静内敛暗潮汹涌的气质，而摇滚的元素则在她音乐当中柔性的一面当中也加入到了硬朗的感觉。刚才我们听到是徐佳莹的两面，一个是动感的跳起来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还有这首到此为止充满了安静内敛。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毛不易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所演唱的主题曲《不染》，进榜第二周跻身到 Top 10 第一阵营，排在第九位，这也是毛不易第一次为电视剧献唱主题曲，我们就来听这首《不染》。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 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是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念来回，不余生长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开花开只是在醉一回。 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我即将会消失，请记住我，我们的爱不会消失，我用不离不弃，直到我再次拥抱你，请记住我，请记住 我，闭上眼睛音乐就会响起，不停的爱就永不会流失，闭上眼睛音乐就会响起，要不停的爱， 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 这是前段时间超人气的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中文版主题曲，也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请记住我》。刚才我们听到两首歌曲都来自于毛不易，这首歌曲和榜上的《不染》相比呢，一首是仙侠玄幻的中国风，一首则是充满了南美风情的动感热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8年第八期中歌榜蝉联冠军曲目《韩红一时间》，这首歌曲直指内心，情感真挚。 一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的，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租不易，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委屈品，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水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住不腻，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茅草屋住不腻，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韩红的一时间唱出了中年人在压力下的身不由己，还有顶出一片天的责任感。而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也许是韩红的另外一面，不过呢和她的所有作品相比真的是太不一样了。韩红亲自写出童谣的旋律，并和小老虎合作加入到了饶舌的部分。要不是韩红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声音，真的很难说这是她的歌。这首小屁孩很俏皮，很真诚，很直接，当然也很有趣。 小屁孩放个蹦，一下蹦到了外星去。小屁孩做鬼脸，边哭边笑边转圈，睁大眼睛就笑了，摊住手指，然后期待着被举起来，肚子饿了就哭出来，闭上眼睛，最不想看见的就不想睁开，不言语，哇哇叫，声音最高，直到所有的喧闹都听他说。可他突然咬紧下嘴唇，乖乖的，乖乖的，一声不响，发着呆。 你总是令人非议在，也总是叫人难忘怀。你本不该，你真不该，让自己憋出心裁。这世界看你有点怪，看这世界有些歪，你该不该，你该不该让自己耍耍赖。热闹的年代总会有雾霾，踮起脚尖也够不到云彩。风光的年代到处有花开，伸出手就可以随便摘。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着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发呆。 太多不合适的你们挤在不合适的衣服里，帽子里鞋子里，就是不像自己。太多大哈气的你，让我要吃了你也不敢发一个喷，而我只是个小屁孩罢了。看见不喜欢的动画片，只想摇晃电视机，看见真的糖果才会流口水，不会假装快乐，谁显得寂寞。可这一次我真的在厦门，还为了活该爱过了太远才回来。我爱消息的年代，我只能发呆，为了也许会再有的爱一直在等待。小屁孩再一次沉默，而所有的喧嚣都融加在一起，像是刚刚发的恍然无望的气球，一把吓你一跳。可是小屁孩不哭不闹，他笑了。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着变幻的精彩。别说你。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老公，家里小车开腻了， 好想换辆 SUV。 好啊，沃尔沃全新 XC60 现推出超值置换政策，赠送两年保险补贴，更有两年零利率贷款方案， 那咱就买沃尔沃 XC60。 品牌强助力，登场即热销！吉利远景 X3 超值5.09万起售，及被动安全实时胎压检测、超静音工程设计，综合油耗仅6.5升，经济、安全、舒适，触手可及。详询北京各吉利经销商。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本是持续晴朗天气，阳光明媚，气温回升，能见度依然不错，适宜户外活动。仍需提醒您的是，由于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孟京辉最新戏剧作品《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正在蜂巢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18号。本剧作者达里奥福是当代剧作家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创作直面人生，饱含了同大众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感情。他善于透过一些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立编社会弊害，进而挖掘令人深思的社会内容。晨星剧社原创近景即兴喜剧《爆笑零距离》回馈版正在新博振华剧场上演。近景即兴喜剧打破了舞台的第4堵墙，突破了小剧场的局限性。本场演出是一场直觉与智商的游戏，每个场景都由在场的观众即兴出题，喜剧演员在拿到题目的1秒之内已经进入了状态，开始表演。更有的即兴片段会请在场观众上台相助，成为剧中一角。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正在上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复杂的人物性格和丰富的艺术手法，代表着整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高成就。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山的帐篷。 第19位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 第18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要才能够不要离别。 第17位赵雷19岁。 只有最话说的。 第16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15位陶喆 Mars Baby。 第14位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第13位张韶涵没离开过。第12位宋炳洋错雪。 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第11位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茶花怒放，我的热泪会伴雪花融化吗？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你在某个咖啡馆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跨。这个小时我们通过不同的歌曲来听听看榜上歌手的不同面。首先听到的这首呢，是张靓颖在这个月推出的新歌《我要的》。这首单曲实在是突然袭击，不仅发表之前毫无征兆，而且连文案都来不及写，直接拿草稿纸当了封面。在单曲时代，这首歌在企划上也算是玩出了新花样。张靓颖，《我要的》。 转千回不散。 谁还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 在张靓颖动感的新歌《我要的》之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第六位红蔷薇。动感 EDM 和唯美旋律的情歌风都是张靓颖音乐上的两大路线，精致演唱的好听旋律在 OST 的音乐当中游刃有余，而同时也用电音热力打造出光彩夺目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创作歌手宋秉阳在去年底推出的温暖情歌《错雪》，在目前中歌榜上榜四个星期，本周排在第十二位，最好位次是第七名。 还记得那年那一场雪，在那个冬天，在你身边，那夜的烟花多么耀眼。第一次朦胧我的视线，如今的你呢，是否把我还记得？没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就无可奈何。只是窗外有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有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陪着你疯狂，陪着你倔强，看着下错的大雪。 power， 找人越想拥有这种 power， 没有 声，让我见到所有神魂，别再思索挣脱枷锁，绝对真实的活在此刻。如果不痛不需要懂，反之心躁动的胸口，没有借口随波逐流，解开封印释放全部 power， 超人也想拥有这种 power， 没有什么能阻挡的 power， 无懈可击的我带着你飞走，直奔大型宇宙 let's go。 嘿、hey， 准备好瞬间等我的释放在线，准备好瞬间按我的释放在线，用红色的光照在我脸上，星辰闪烁着微光，没什么能阻挡一缕曙光，就像没人能阻挡我纯粹的信仰。我的脚步 never stop， 我的心脏更加大，我的所有力量全部都来自 NOBIGINA， 所有的伤疤都 make me strong， 所有的笑片都 make me fun， 直到有一天看到了心中的偶像是自己的模样。解开封印释放全部 power， 这是同样来自于宋炳洋的 Super Power。 如果说榜上的错雪是寒冬当中的一丝暖意的话，那么这首歌则是充满了力量。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不同歌曲当中歌手的不同面，接下来这一位他有着超级唱功，在各大比赛当中他证实了自己的实力。他来自哈萨克斯坦，如今是在中国发展，那么和以往相比，中文演唱自然是他最大的不同了，也是最能和中国的歌迷拉近彼此的关系。迪玛希的荆棘王冠的Crown 已经在中国榜上拥有长达12周的榜龄，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中文单曲，叫做 Give Me Love， 困在爱里面。 太懦弱就闭上就解脱，别在乎舍弃资格，太阳中消散不见的我，顽固的不敢回过，枯萎的爱无法挽救，只能沉默接受，脆弱的望着烟火中裂开人的伤口，光阴把过去都带走，要我独自承受，困在回忆不肯放手，那最终的在回忆